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7度，最高气温32度，西南风1到2级，天气多云，空气质量凉。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7到3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30度左右。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看到的是朝阳、丰台、海淀都在18到33度，大兴在17到32度。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有哪些科学有效的戒烟方法呢？抽烟的人不仅伤害自己的身体，也会伤害到与其接触的人的身体。那么要如何做才能轻松戒烟呢？平时可以准备一些可以磨牙的零食，比如瓜子儿、核桃、花生等等。这些带壳的小零食会占用掉你很多时间，从而抵消抽烟的冲动。当然呢，喝茶养生也可以帮助你改掉抽烟的毛病。建议想抽烟的听友啊，给自己泡一杯浓浓的茶，喝下去就会起到好的效果。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提到了赏荷花的好去处颐和园。那么今天呢，我还有一个地方要给大家推荐，那就是清华大学了。清华的荷塘虽然不如颐和园和圆明园的面积大，但是荷花盛开，荷叶覆盖在水面上的时候也是美不胜收的。再加上大文学家朱自清的那篇名震中外的荷塘夜色，使得不少人从小的时候就已经对清华的这片荷塘拥有了无限浪漫遐想。所以来清华赏荷塘，对于很多人而言可能还有一份情怀。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想点一首 Tank 吕建中的专属天使，并留言这首歌简直是自己的回忆杀，想到初中时代 SHE 周杰伦潘玮柏梁静茹，喜欢把歌词抄在本子上当作宝贝反复哼唱着，再也回不去的美好，满满的泪点啊。相信很多人也会想到自己的青春时代，那时候我们总是爱把喜欢的歌词抄在本子上，把喜欢的明星的贴纸贴在书上。那好，我们继续听歌，来听到专属天使。 没有谁能把你抽离我身旁，

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用眼睛微笑，手心说爱，心里真甜。哪怕再爱不能连着相见就见，但可以用珍惜把握时间。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欣赏一遍，闭上眼，情绪特别，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感情多真，飞越远，感受越明显，不能见还想念，一见面就更迷恋，见你是情人。 九精英有话说。 腾讯主要创始人陈一丹： 我们每一个人呢，在思考委屈、孤独、找不到方向的时候，你要享受这一刻，因为这一刻就是你成长的时刻。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 未来一个企业要想能够生存下去，还是要围绕着你怎么样让你的用户满意，以消费为导向的一种研发才有生意，我相信是能够跟得上未来的时代。 京东商城创始人刘强东： 所以我想说呢，作为创业者，你能不能在十年的这种黑暗的时光里面坚持你的方向正确的，坚持认为你做的事情有价值，坚持认为你的公司是需要的，你只要能够坚持愈久，我相信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 经典九十九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经典的话，我认为其实很简单，比如说你一直喜欢爱吃的一道菜，喜欢的一个人，喜欢的一件事，喜欢的一首老歌，这个经典的定义其实在于个人吧。你一直喜欢它，一直去追求它，不管多少年以后你的心都是没有变过的，我觉得这个就可以算是经典。其实呢，说经典的话，其实就是留在大家记忆中那个最深刻、最不想忘记的事儿吧。事与物应该都算是经典吧。 我认为的经典音乐呢，就是一些经典影视剧的音乐，因为我最近在重温一些我内心认为比较经典的影视剧，就是当里边那些音乐啊配乐响起的时候，我内心都会有一种那种熟悉，而且会有一种感动。 我觉得经典的话就是广为流传，为人所知，最重要的呢就是在当下社会当中能够符合这个社会主旋律还有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那最主要的呢就是我觉得经典啊，之所以被人称之为经典，肯定有它比较棒的一面，所以说在经典的基础上，我觉得还更应该去超越它，这样流传下来的东西才会更加经典。 经典解乐角 就是爱经典， 经典解乐角就是爱经典。 夏天的风，天